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周四的下午好，我是于飞哈。 特别感慨啊，心情特别特别的。 您肯定是很激动的是吧？ 很兴奋啊，终于又回到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聊天，一起播节目。 没错，今天是我和郑磊老师哈，我也是三生有幸，觉得就是郑磊老师也是一位老主持人了。 就不爱听这个老子，不行，很兴奋啊，再来一遍。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郑磊。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能回忆起我的声音。 郑老师是上过什么法制节目是吧？访谈节目。 咱们节目间隙的时候啊，咱们可以顺一下，我都上过哪些节目？真的非常非常多啊。除了于飞他们这个北京新闻，我实在不够格之外，其他都还可以， 其他都染指过。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啊，同样还是有这个视频直播， 没错，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听听 FM 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右上角这个摄像头点一下啊，就能进入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也能跟我们在这儿呢进行实时的互动。 今天也是和大家来互动的方式呢，还是我们的。找到我们大城小事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能参与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哈。 同样呢，通过微博啊客户端，我们也可以找到啊北京电台于飞和北京电台郑磊的微博，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呢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但是啊，咱们提醒一下，由于咱们这个互动呢，在视频直播这块啊，它有点延时，可能稍微有一些啊延迟，大家不要介意。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收看的话，您看视频的话，那就单纯就看视频，就不要听广播了，不然的话两个会有延时，听起来好像我们好像说话是重复的哈，来回。 好，进入咱们今天节目内容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平常的通勤时间。咱们知道啊，这个北京城啊非常大，有很多朋友呢，因为啊可能这个居住的比较远，每天这个路上的通勤时间比较长啊，有的时候地铁呀，有的时候公交，有自己开车，有绿色出行，还有呢可能就是步行就能到达自己的单位。咱们今天聊聊您每天的通勤时间是多长的，是多久，都用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啊。欢迎大家一起说，因为这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咱们恰恰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通勤有关的地铁新线。每到年底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地铁新线开通的消息啊，就是格外的牵动人心。而在今年呢，咱北京一共有9条的地铁新线是准时开通了，与咱们见面，成为咱们北京一次性开通这个地铁线路数量最多的一年了。咱先说说这个啊，特别引人关注的南北大动脉的19号线啊，这19号线的1期工程啊，是南起丰台区的新宫站，北到海淀区的牡丹园站。这线路全长多少呢？22.4公里。 不行。 一共设了10站，其中呢即将开通的车站有新宫、新发地、草桥、牛街、积水潭和牡丹园这6座车站。刚才说了，这是贯通咱们北京南北的大动脉啊。它这个刚才仔细听会发现，22.4公里10站，哎，这就说明我们是每一站的平均站间 大概在2公里左右。 对，大站快车啊。而且呢，咱们全线的最高运行速度能达到多少呢？每小时100公里，是咱们目前呢市区里面跑的最快的地铁线了。那如果加注这个北三环啊，北四环附近，你需要到大兴机场搭飞机，因为很多朋友也说啊，大兴机场比较远，去着不方便。 是啊， 这19号线就能节省你大量的前往机场所耗的时间。你比如说19号线通车之后，你从牡丹园到草桥就需要20分钟左右，在草桥呢可以直接换乘这个大兴机场线，这个时候再到机场20分钟。而且可能朋友也知道啊，咱们在草桥站直接就能办理这个直机托运手续，你不用到机场再现弄了，这很方便的。而且我们现在19号线采用的是 A 型8边组的这种车， 这是什么意思呀？ A 型车应该是咱们这个地铁里面 ABC 的是这个最大的这种型号了， 坐着肯定舒服。 对，它载客量比较大，所以这次呢，咱们这个列车最大载客量呢也达到了每列3456人，可以说这装的人很多啊。这个8节车厢中啊， 有两节有意思，跟咱平常不一样。它怎么不一样法呢？就是中间两节车厢这个座椅和咱们普通地铁那个座椅不同，是采用跟咱们那个坐那个高铁列车类似的那种横向座椅，每排只有一个座位。咱们地铁不是靠着两边大家面对面那种吗？它不是，跟高铁列车一样。这样啊，主要就是因为考虑到咱们19号线要接驳这个大型机场线嘛，横排座椅能方便咱们携带一些大件行李啊等等的， 真是特别体贴的一个这个新的改变啊。 而且这票价仍然和普通车厢是保持一致的，没说贵。那咱们更高的运行速度对咱们列车的其实各项系统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您说说。 对此啊，这19号线这个列车客室门这个系统上增加一个什么呢？气动辅助锁，增加这个密封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车19号线每小时的速度能达到100公里，所以这个噪音会比较大。加完这个密封性之后呢，能减少这个行驶过程中外界气压变化给咱们耳部带来的不适，还减少噪声。以前咱们过隧道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耳朵突然间耳压变化那种感觉？ 是啊，尤其我经常坐的是6号线地铁，它可能是因为封闭性特别好，速度又车速又特别快，所以坐6号线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耳压会比较大，就有点像坐飞机。那种耳鸣的感觉， 对， 这个是可以避免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了，是吧？ 因为密闭性咱们提高了嘛，这个气压变化呢，对咱们这个耳朵影响就比较小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19号线这个线路信号系统啊，采用全自动的运行技术，咱们以后啊，车辆在没有司机参与的情况下，在运营控制中心统一控制下，将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功能要求。也就是说，给咱们以后啊，地铁列车全自动驾驶啊，做出了一个准备。 是一个好消息哈。不管是对于这个地铁线上的朋友们，还是以后就是通勤路上的朋友们，我觉得不管是地铁的站数增加，还是里面的环境变得更舒适，更都能就是让大家出行的路上心情更好哈。 对，你看这个老周问啊，为什么你们这个座位和李凯美觉得不一样？是有主次之分吗？ 这个我们一般是谁来？因为我们只有一台机器来操作这个音乐啊。 是这样。我是第一次来上大城小事，对于这个机器的操作呀，我不会，只能是于飞坐在这边。我们这个在我们你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于飞所坐在这个位置呢，是操作我们这个整个播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这边是副主播台，没办法，我得抓紧时间学，学完之后呢，能把于飞解脱出来啊。 我们的声音肯定是完全通过右边的这个电脑啊。好多朋友说可能是我的话筒挡住了我的脸，是吧？没错，今天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在那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哈，可以点击右上角有摄像头的小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情况了。与此同时呢，大家通过那个微博可以搜索北京电台于飞和北京电台郑磊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个一个直播的一个链接，大家打开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对，于飞应该说这个于飞他整个这个毕业之后啊，这个工作履历是比较清晰和简单的。 哎，那您说说，说的好像很了解我呀。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看着于飞入台的。 我以为你说看着我长大的呢。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通勤时间上最长的时候用过多少呢？也不一定是飞到这个工作单位，但就比如说您搬家呀，租的房子在变化呀，咱们出去采访啊等等，一般是多长时间呀？ 是我一般不出采访，一般都是上班的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可能要不乘坐公共交通地铁出行，或者是公交出行，可能时间长一点，因为要需要倒站嘛。但是呢，要如果是自驾出行，那就得看是什么时间点了。如果要是正好赶上早晚高峰，那这路上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起步。要如果是逆风出行，我觉得30分钟以里可以到的 啊。那你看这很 还得看路况了哈。 原先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条线路了解不了解。咱们以前呢，北京有一趟车啊，特别特别，就是这个线路很长，而且很直，叫728。 哦，我以为您说的是大一号线。 对，那个比大一路 还要长啊。 这个728呀，东到哪儿呢？到五一花园 啊。 西头到 通州区的， 对，到老古城。 哦， 整个是沿着咱们北京 横贯北京城， 东西走向特别直特别长，这个两头的终点到终点大概是50公里左右。我就要坐一大半 到咱台楼下是吧？ 没有没有，当时呢我还没入台，我当时工作呢在金融街那儿啊，广宁波街1号。我住在哪儿呢？五一花园往城里一站。 哦， 啊，两站吧，大概是在东关大桥附近。 嗯， 我每天要坐这个728，坐很，反正单程的通勤时间一般情况下在2小时左右。 哎呦， 单程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这个通勤时间给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 2个小时时间还挺长了，不知道大家都是通勤是怎么个方式哈？是坐公共交通，还是说自驾出行呀？ 嗯， 也得看您这个距离哈。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就是您每天的这个通勤时间大概是多久？ 对，我得减肥了，有人说我富态。 没事没事没事，我为了跟郑磊老师搭档哈，我也在最近一段时间赶紧让自己富态一点，省着看您的，不然的话以为咱俩是坐的前一后，是不是？ 说的好像责任在我一样。来，咱们先看一下宁乐说啊，09年啊，在北京工作，上班在新街口，住在回龙观片区的流星花园，还可以啊。他每天都是跑着赶着13号线，再跑着转一站4号线，记不清要花多长时间了。但每次上班和下班的路上都让我觉得很暖心，总有陌生的乘客呢为我引路。每到年底呢，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的新线开通，就在前几天，这武汉也同时开通了3条线，我回家的路啊终于不再那么绕弯了。 哎，没错啊，是个好消息啊。1527说我家离单位很近，步行20分钟。这个属于拉仇恨型的，坐公交车是2站地，感觉很幸运，从来没有赶过车和那个挤车的那个麻烦。 有人问啊，张超问咱们明年有没有新的节目。明年呀，咱们得做个预告 啊。 是是是，得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今天是我跟郑磊老师第一期搭档，同时也是今年的大城小事的最后 一 期了， 也是最后一期。 对对对，因为明天我们台里有一个这个全台的联动的一个过年这个大声喊过年好的一个直播，所以呢，明天的大城小事呢是取消了，但没关系，来年2022年呢，我和郑磊老师还是会很多的搭档哈，并且是在明年的上午10点20分到11点50分的时候，会有大城小事的上午版，那时候就能见到我们俩人了。 大家如果是明年啊，这个上午10点20啊到12点之前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大城小事还有个上午版， 哎， 这个是主要我和于飞可能会直播的多一点啊。咱们刚才说19号线，其实呢，咱们这次开通啊，咱说今年一共9条线段吧，还有一个大家一直特别关注的就是8号线了。 哎， 于飞， 这个8号线确实哈，中间有那么一段一直没开通，所以对于南北的通行的这个居民们来讲的话，还是挺不方便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好消息，8号线的这个剩余段开通在即啊，地下中轴线将实现这全线贯通运营。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去探站的时候就发现，剩余段的这个装修啊，古都风韵与现代元素交融啊，王府井站上下楼的那个楼梯可以欣赏到100年老字号的牌匾，还有现代王府井商业街的新貌，以及站厅层呢是以王府建筑为主题的壁画，是十分吸引大家眼球啊。走进王府井站厅，直通天花板的一根根红色柱子是在眼前延伸，换乘通道呢连接处还设有装饰了门钉的红色宫门，让大家仿佛是置身在这个故宫一般啊。距离换乘通道不远处的一面墙壁上，以这个王府建筑为题材的壁画是让大家眼前一亮，有那种让有点穿越古今的那种感觉。那除了高颜值的站厅，搭乘不同扶梯进入到站台的时候，眼前还是会呈现风格不同的壁画。其中呢，拥有众多百年老字号商标的壁画上，描绘着古代时候啊穿着的百姓的样子，还有孩童，还有武士的样子，展现王府井现代商业街的壁画上，则是打扮的很时尚、逛街购物的年轻人。 对，它这分开了啊，你看 是有古代的，有现代的。 对，其实你看，咱们不仅仅说是百年老字号，你要说这个王府井，咱百年老字号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日新月异啊。我还记得当年王府井步行街开机的时候是哪年啊，98年还是99年的时候啊。真是现在是20几年前了嘛。你可以说咱们现在王府井啊，每天川流不息的这些人群带给你的不仅仅是我们以前王府井，我还记得林语堂先生以前是晚年的时候每天弄个小三轮车，沿着王府井走一圈，但是现在你看特别时尚现代，咱们这个地铁站里边的这个装修装饰啊，也把这个古典和现代给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 特意去打个卡看一看也可以吧？ 哎，拍个照是没问题的哈。 对， 哎，王府井站开通之后呢，可以与这个一号线换乘哈。记者也是看到八号线这个王府井站换乘到一号线，很简单，只需要走一部扶梯就能来到这个一号线的站厅，用时不到一分钟，是非常方便啊。那在这个金鱼胡同站呢，也在站厅设了大幅的壁画，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金鱼，绕着漩涡打转，展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呢。又不失现代感。那八号线剩余段换乘站的两座按照规划呢，王府井站与一号线换乘，然后前门站与二号线换乘。八号线呢采用了大小交路套跑的模式，大交路呢也就是全程车，是从朱辛庄站到这个银海站，小圈区间车呢则是从这个朱辛庄站到朱市口站，高峰时段的最小运营间隔是两分钟。八号线全线贯通后呢，是连接回龙观、清河、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前门、木樨园、南苑等众多的大型客流集散点，同时呢能同这个1、2、7、14号线换乘，与地铁4号线、5号线共同构筑了北京轨道交通线网中南北向的骨架线路。 对， 哎，全线通车之后呢，沿中轴线铺设的这个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正式形成，解决了该交通走廊的这个大客流的需求哈。 嗯，咱们缓一缓啊， 牵动人心的八号线。 有听众朋友觉得咱俩节奏可能有点快啊， 哎， 尤其咱们说这台地铁，它每小时100公里， 嗯， 咱俩跟不上，咱们稍微慢一点啊。 可以 。可能这点呢，也有一些朋友在路 上。大家是不是想仔细来听一听这地铁明天开通之后是怎么个走法，哎，怎么个换乘法呀？ 坐一趟，坐一趟肯定比我们描述的要好。 嗯， 而且这个八号线啊，咱们号称这个是地下中轴线。 嗯， 其实中轴线啊，真是咱北京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北京的这个建筑这个特点的设计呢，在咱们古代，咱们就是明清啊这个时期的世界的这种城市建筑历史当中都是很有名的。 哎， 它是以中轴线对称啊，咱们看啊，中轴线什么天坛地坛啊，西便门东便门啊等等，完全是按照对称的形式啊，以南北中轴线为准。虽然有人考察过啊，就是咱们这个科学理论，咱们中轴线不是完全的正南正北，那是因为咱们这个北京时间和这个标准的这个天文时间不太一样。 嗯， 但是这个中轴线真是承载了特别多的北京的历史文化气息。 嗯， 咱们现在这八号线啊，虽然不是完全按着这个中轴线的这个轨迹走的啊，也是号称地下中轴线。 没错。大家可以去乘坐一下，感受一下这地下的这中轴线的一个路径。 于飞常坐地铁吗？ 常坐，从前是常坐的 啊。 因为原来上学，尤其上学的时候，经常出去玩，出行方式就只有地铁是最便捷的。 你看他连出去玩都敢说是常坐啊，我天天上班都没敢说。但是呢， 不是，你看啊，我出去玩是各种地铁线路，您上班就一条线路 啊。这意思我还是这。少见多怪， 就是您是单条线路做的多，我是多条线路跑的远。 其实像今年啊，咱们这个四惠和四惠东站和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一号线和八通线打通之后， 贯通，嗯， 哎，真住东，我就住东面吗？这觉得特别方便， 是，嗯， 少了这一趟换乘，你感觉这少了不少功夫在上面。 大概能省多长时间？ 时间不好说 啊， 反正我就觉着轻松好多。 是， 因为以前换乘的时候，四惠本身四惠和四惠东也是始发站嘛， 嗯， 有很多住在这个四惠东和四惠附近的这个乘客呀，包括坐公交车在这倒地铁的也有很多。 嗯， 你在倒的过程中经常在换乘大厅高峰期要限流的， 哎， 就根本就是要不能是你走的快慢的问题， 嗯， 是根本就下不去站台。但是呢， 那是最多的时候的人流量， 现在打通了， 哎， 就不用换乘。 那您打通之后还有座位吗？ 我不打通，我也没座位啊。 哦， 但是呢，这个 但不啊，我原来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到四惠站的时候，一换乘，没准儿我就能有座了。 这体格好，我换乘的时候从来都没座， 得等到下一趟新始发的车就能抢到座了。 来看看大家啊，聊天啊，咱们这个东陵说，退休前啊，公交道路还不发达，地铁也少，家住海淀啊。工作单位在九仙桥附近，哎呦，这也是咱们靠北面的一西一东啊，没地铁，走三环大300嘛，再换成403，路上时间1.5小时，赶堵车2小时，真辛苦。现在看这个路上发展真快，地铁出行好方便啊！ 是，现在地铁网越来越发达，大家生活出行特别便利哈。那时花开说，我每天上班的通行时间是这个45到50分钟，我基本上是坐地铁，不停车，不堵车哈，时间比较好掌握。然后我出行的习惯呢，就是能坐地铁就不坐公交车，怕堵车。 哎，你看这个， 有些公交车还好吧， 请听我兔子说，他说每天通勤时间不超过2.5小时，严格控制通勤时长。我的观点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通勤路上。 嗯， 您这都2.5小时，2.5个半小时了。其实可能有一些城市的朋友听起来就已经很难接受这个通勤时间了。 嗯， 但是在我们这位朋友心中呢，这还不算浪费时间， 哎，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通勤时间。 我真的看过很多人在地铁上，可能时间比较长，他会背一本书啊，或者拿那个 Kindle 看那个电子书啊，就充分利用起那个很长的啊，1到2个小时的那个通勤时间。 嗯，来，咱们再看看啊，这个事儿呢，咱得注意一点啊。尤其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听过一些新闻，就把我们这个宝贝回家啊，这个计划，我们今年找回了很多很多走失的孩子。那咱们现在关注这个什么？北京海淀警方啊，最近连续接到几起这个孩子走失的110报警，咱们这个报警台就迅速布警，配合多方查找，最终呢将这个走失的孩子找回来了。咱们看看具体的啊，在12月23号，也就是一星期前啊，上午9点左右，这个海淀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110报警，报警人称呢，在舞蹈培训班上课的12岁女孩啊，咱们叫小玲吧啊，不见了，这都是化名啊。曙光派出所民警的杨文清迅速到达现场，向这个女孩的母亲了解这个相关情况。原来啊，这个小玲母女呢是从外地来北京学舞蹈的，那并且在附近租房，但是女孩在学习压力下呀，对练舞有这个抵触情绪，太累了不愿意练，可能啊，与母亲就产生矛盾了。上课的时候找个借口说上厕所去，然后就不见踪影 啊，一个人跑出去了。 对，杨警官马上啊，把这个女孩的照片还有这个穿着打扮呢基本情况转发到社区团队的工作群，发动多方的力量一起去查找。 嗯， 在多方配合之下呢，民警得到线索了，说有人见到小玲啊正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马上这杨警官带着小玲的母亲前去查找，发现了正独自一人的小玲，赶紧安抚小玲的情绪，并对她进行开导，毕竟是赌气离家嘛。 嗯， 那再说另外一起啊，再往前几天是20号的下午3点左右，海淀分局西北旺派出所也接到一起这个110报警。这个是宋女士说，她的孩子和朋友家的孩子一起玩，但就在20分钟前俩孩子都不见了。问题是孩子只有5岁啊，这家长找不着孩子特别着急。 肯定着急啊。 马上咱西北旺派出所的民警呢陈京南赶紧到了现场，详细的了解呀，问询呢走失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特征，组织辖区的警务团队力量一起在事发地的附近查找。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附近看见了失联的孩子，赶紧问呢，这两个小孩什么啊，是去邻居朋友家玩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他玩的时候，这孩子也没有通信方式，家长找不到，特别着急嘛。随后，民警把这孩子安全送到宋女士的身边，并提醒她啊，一定要加强看护好小孩。 嗯， 其实这事儿吧，发生在谁，咱早说万一万一的，发生在谁身上，在他身上可能性就是10000，就是100%，就不是万一。 嗯， 不要心存侥幸，尤其啊，这个孩子一旦走失，假设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对这个家庭来讲那就是灭顶之灾，肯定很这个家庭可能就毁掉了。 所以家长还是得多留个心哈，既然咱就是孩子在这身边，还是要多关心他的心态，然后关心一下他跑到哪里去了，多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于飞啊，老是被这个话筒挡着。这个 是我刚才看到好多朋友说，可能是我们今天第一天视频直播啊哈，刚才外面的这个视角没太调好，所以呢，下次我们多注意一下啊，下次大家呢一定能看到我的脸了。 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我们这个视频啊，我俩在节目开始之前调完之后，调的这东西啊，在外边 是没 有，我们里边控制不了。 对对对，等我们就休息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哈，因为好多朋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确实下回注意一下哈。 有人问啊，说明年咱们大城小事改成几点？不是改成几点，是加了一版。 嗯， 咱们下午的大城小事呢，依然是保持原来的时间段，但是上午呢10:20到12:00之前，我们增加了咱们大城小事的上午版啊，也是陪着大家聊天。但是我们关注的呢，这些新闻呢，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北京市了，可能是我们啊国内的一些城市的一些温暖人心、触动大家、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我们可能也会去同样关注啊。 也希望大家在明年的这个每天上午10:20到11:50哈，能够锁定945北京新闻广播的这个大城小事的上午版啊，期待和那个大家在上午版的时候继续能够聊一聊这大城里的小事啊。 你看这个乐康说，30老师主持人好。 这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同学给我起的外号就叫郑三十。 为什么呀？ 郑磊吧，把磊拆开了。 就是三个石头那个意思， 就是、非常简单的粗暴的起名方式啊！ 我以为您在上小学的时候年龄就像30岁那么 长得 成熟， 我承认长得行了吧？哎，对， 是着了急了是吧？ 给大家出个题吧，这是闲着闲。 您是考大家还是考我呀？ 考大家啊！ 啊，您出吧。 咱们有很多这个老听众了啊，就是。刚才不有人说啊，在很多节目中曾经听到过我那个主持嘛？ 哎， 但是呢，我自己也想不起来到底上过多少节目了。 嗯， 在咱们电台呢，无论是交通广播呀、文艺广播呀、新闻广播最多啊，新闻广播是我这个老家啊，真是。那大家随便猜个数，看看我到底常态啊，偶尔替班不算，常态上节目上过多少档节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便发一发。 您现在自己能数明白吗？ 我一会儿节目间隙的时候数一下。 你先数一下，对对对。 啊、然后呢，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再给公布答案。这个大 我怕您自己可能都数不清楚。 上下浮动不超过一个， 有误差是吧？ 还是能记住的啊。咱们再往后看，再次提醒大家啊，马上年底了，尤其呢，我们很多这个公共场合呀，这个人多。 嗯， 就比较杂乱，千万盯好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一错眼珠的功夫，很有可能就走散了。咱不能往特别糟糕的地方去想，心里接受不了。但是万一真有什么意外，你看咱们北京海淀这两起事儿啊，幸亏是找回来了。一旦出现意外，你说这个父母啊、家人呢，可怎么？哎，实在是灭顶之灾，没法想象啊。另外啊，千千万万，我在很多节目中都跟大家提过这事儿，跟孩子。平常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一句话，你再不听话，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永远永远不要跟孩子说这句话，因为你要告诉孩子，当他要求助的时候，找不到父母的时候，要向穿制服的人去求助，要向警察叔叔去求救。如果他老天天啊，警察叔叔会把我抓走，害怕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敢去向警察求救的时候，这你可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话千万别说。 没错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哈，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您每天的这个通勤的时间是多久哈，也可以说一说通勤的方式是什么。 来，咱们再继续往后看看我们的新闻吧。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那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最近这个市医保局通报了第三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这里面啊主要涉及的就是本人或者是他人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来购买药品后转卖牟利啊，哎，在本人这个社保卡出借给他人使用案当中呢，医保部门接到这个举报线索，举报这个孟某某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呢定期开药。开完药之后卖给药贩子。2020年11月18号呢，医保部门就对孟某某进行约谈。孟某某呢就承认了确有将这个本人的社保卡出借给他人使用的一个事实。经核算呢，从这个2018年1月到2020年11月，哎，孟某某就将本人的社保卡出借给他人就诊开药，涉及的这个医保基金呢15073块钱。医保部门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对这个孟某某停卡3年，并且追回医保基金15073元。这个是在持其他人这个社保卡开药案当中呢，参保人夏某呢也是隐瞒了他母亲已故的事实，使用其母亲的这个社保卡到定点医疗机构以代开药为由开取大量的药品，这涉及的医保基金呢数值更大了，189481元.31啊， 这真是 有零有整的。 对， 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呢也是多次约谈了这个夏某，要求退回以其母亲身份开药所设的这个医保基金啊。夏某对违规开药的事实呢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呢拒不赔款。因为这个涉案金额巨大呢，医保部门就将这个线索移送到了公安部门，经法院审理，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 瞒真相构成这个诈骗罪，判处夏某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罚金3000块钱。 嗯， 同时呢，退回了全部的医保基金，就刚才说的那个数哈，189481.31元。 嗯，这得插一句啊， 嗯， 这退款呀、啊，不是说你退给谁谁谁受害人，这医保基金啊，是咱们所有参加医保社保的人共同的这么一个池子，它是要解决我们所有人在这方面的一个普惠型的医疗问题， 是医疗保障啊。 您拿这189000多呀、 嗯， 是大家的钱， 嗯， 啊、还拒不退赔，结果你看2年6个月啊。 没错，在这个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案过程当中呢，这个市医保局接到反映，这个习某某多次使用本人和他人社保卡购买并出售药品的这个案件线索之后呢，立即对涉案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发现参保人习某某在2018年1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多次使用本人以及丈夫王某某社保卡在某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并且呢将药品出售。经过询问，习某某呢承认了违法事实。经核算查实，这个习某某累计骗取医保基金48881块钱。市医保局依法对当事人习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48881块钱。 嗯， 哎，处罚这个骗取的金额的2倍，97762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合计一共是146643块钱。 嚯， 哎，不老少啊！这个密云区人民法院呢，依法对习某某作出了判决，被告人犯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市医保局也是提醒这个参保人员哈、啊，不得利用这个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食物，或者是获得其他非法利益，这些都得是注意的点哈、有的时候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就跟别人借一下，哎，我就想开点药，朋友呀，或者是亲戚啊，能不能把医保卡借我？是吧？我去开点药。 其实啊，大家好像感觉这都是小小不言的事儿， 哎、 但实际上呢，这个医保待遇啊，包括咱们这个医疗保障啊，真是根据我们所有参保人员一个共同的，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普惠型的这么一个医疗产品。 没错。 如果说啊，我们都去，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那个笑话啊？不是，以前有个相声，我忘了哪位老师说的了啊？ 您说说。 就是说，哎，说这个老丈人公费医疗。结果呢，他用他老丈人这个公费医疗的资格呀，去开各种给宠物狗开药。 哎呦 啊，把这个结果开完药了，结果这个公费医疗上写的是什么呢？啊，就狗皮癣，老丈人得狗皮癣了。这是以前的一个相声啊，我可能有些朋友还有兴趣啊，还有记忆， 还有记忆啊。 但是呢，咱们这个不要以恶小而为之，看着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似的，拿你医保卡开个药，但实际上这是我们违法的一种行为，达到一定金额，大家可看到了，我们相应是刑事犯罪啊。那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个人拿着医保卡去偷摸刷，他还有这个专门干这事儿的中间这种人，就是受人指使非法破解知名医院挂号软件并出售。这男子陈某因涉嫌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公诉了，近日呢也是海淀法院啊开庭审理此案，这陈某是当庭认罪，说在2020年到2021年间呀、这个陈某受人指使，他编写升级多个专门用于侵入咱们北京市三甲医院网络预约挂号信息系统的程序，非法获利5000元。经鉴定呢，上述程序呢具有突破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调用服务访问接口、自动获取等这功能吧。 啊，等等，就是他开通了这个编写了一个程序，能够帮别人来挂号。 哎，这是票贩的升级版， 哎， 这个 Plus 版。今年5月13号被咱们这个公安机关给抓获了啊，也是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我们看了这个陈某的供述、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现场勘验笔录、微信等等啊，认为陈某提供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情节严重。同时呢，他能够如实供述啊，自愿的认罪认罚啊。综上考虑呢，咱们法院，这是检方啊，咱们检方作为起诉方，这公诉案件嘛，建议法院判处其10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这个罪名啊，陈某呢并未提出异议，并表示啊，起初没有认识到所做的软件属于破坏性程序，后来呢及时的停止作案，也是真诚的悔罪。他的辩护人呢也认为给他做了一个是最轻的辩护意见，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罪行比较轻，这么一个辩护意见，希望从轻处罚。最后呢，法院将综合考量咱们全案的证据以及控辩双方的意见，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 哎，就是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 就是咱有这个头脑， 都能编写程序， 嗯， 这是我多么羡慕的数学能力啊，咱用在这种地方是行不行呀？ 对，咱们再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是英文名字，我这个戳中死穴了啊。 哎，那是什么英文？ 家与单位之间的距离是不到10公里啊，这个是圣诞老人头像这个啊。 嗯， 没有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是骑自己家的自行车上下班，可以。我特别赞成绿色出行，还锻炼身体，真特别好、啊。 是哈，红鬼也说哈，这个俗话说，这个丑妻近地家中宝呀，上班离家近，不用起早挤公交车，下班到家都吃上饭了。哎，同事还在路上，这单位离家近，实在是太幸福了哈。 对，你看刚才这个就是9290这朋友说啊， 嗯， 曾经有朋友呢想借他的医保卡使用，结果呢他给拒绝了，非常遗憾，不被理解，那就意味着那个人可能对他还有点意见呗、 哎、 然后从此不与这个人来往了，如此朋友、啊、 其实哎呀，不借就不借了是吧， 对，就因为这个事儿吧，确实是大事啊，这个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嗯、没错哈。那时花开7789哈、啊、说这个自己是住在北城的，在南城上班，通勤真的是很辛苦哈、啊 嗯、 最后的是终于在南城有了一个住处，因为结了个婚这回上班简单了，不用那么长时间的通勤了。 啊，南城啊，那咱们也稍事休息啊。咱们5点报时之后呢，哎、 嗯， 看于飞又看到了。 是不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一念之间的这个留言哈、嗯、他说自己很幸福，这个上班走路隔壁小区不到10分钟，一天不超过20分钟，除了这个刮风下雨锻炼身体也是不错的哈。 我一度啊、嗯就特别想去我们小区门口那家单位上班 不是，您可以考虑考虑去应个聘哈。 后来真是不成、 哎、 做不到啊。 那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说您每天的通勤时间是多久。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里找到大城小事的这个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成的景，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郑磊。 嗯，大家周四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 这个业务生疏，差点把节目名字念错。 不是，主要是平常吧，我们报名的时候不带主持人三个字儿，然后您一带了呢，我也跟着您带了一下。 啊，不行，因为我今天啊特别兴奋啊，好久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没有在咱们新闻广播的节目中出声、啊， 就是第一次回来是吧？主要您之前也在这待了好多年嘛。 对，刚才啊跟大家这个出了个小题啊， 嗯， 说那个。我大概做过多少档节目啊？ 有答对的吗？ 这个、有，特别准。 答多少档啊？ 首先啊，咱得说那个不算那个偶尔替班的，正式的常态上的。 嗯， 我因为我刚说完不久啊，这个木鹅少年和哈密瓜就说9档节目和这个至少上过9档节目，我当时也没在意，因为我还自己没数嘛。 嗯、 结果我在节目间隙的时候啊，掰着手指头好好数了一下，除了替班正规常态上的节目。正正好好，真是9档， 真是9档啊！ 真是特别准，我都不信您，我都不信您是数出来的，我自己都差点数错了。 那哈密瓜和刚才那位朋友，是不是您是从多少年前就开始听节目了？然后给数着， 我觉得就是蒙， 不得不说蒙的很准啊， 特别特别准、 嗯，没错哈。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就是您每天的这个通勤时间是多久哈？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同时呢另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啊、嗯。那今天也是开通了视频直播，右上角呢聊天室里面有一个小摄像头，大家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 嗯、 刚才郑磊老师非常贴心的给我去上外面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机位啊，应该大家能看见了是吧？ 我主要是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容易烦啊，这个咱们 我觉得您就是在想找一个脸盘大一点的跟您来平衡。 哎呀，这个不好找啊。老周说啊，家住西单，在郎家园上班几十年了，天天路过咱北京电台的门前。 哎， 还真是啊，您要是坐咱们这个大一路啊，正正好好在我们台前面有一站。 嗯 啊，直接就能往右一扭头，往东南一看，哎，就是我们这2栋咖啡色的大楼。 没错哈，这个日坛路那一站应该是哈。 嗯、 哎，听人劝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开车送完孩子，上班时间呢，是1个多小时。哎呦，25公里呢，1个多小时。上初中的时候换工作，是为半个小时10公里。后来孩子上高中学习紧张，哎，为了接送方便，这个接着换工作，为10分钟3公里。现在孩子上大学了。不用每天接送了，但愿能在县单位干到退休。哟，他是跟着他的工作是跟着孩子在变的。 哎，真是。 哎呦，这是父母的，这个太不容易了啊。 咱们刚才听那个12岁走失那女孩、 嗯， 不也是母亲从外地陪着来练习舞蹈吗？ 是。 哎，于飞小时候练过什么艺术特长没？ 嗯、艺术特长啊。应该报过各种学习班，比如说吉他班，还有什么演讲与口才班。 啊、 我还为了上那个演讲与口才班，拒绝了我爸爸带我出去玩呢。 这么， 所以现在就开始从事上了这个职业。 嗯。那个这个听 初心不变吧。 听说新主持这胖胖乎乎多撞门面啊， 我就当您夸我了啊。 年底的时候特别需要，过年的时候哈，咱们这种圆圆的脸， 我就差抱条鱼， 搁、 哎、 门口咱们祈个福、 哎、抓个鸡儿啊、 哎、那大家呢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接着说说其他事儿哈、嗯、 来， 哎，这开发 APP讲好北京老城故事，设计这个观光线，完整展现中轴线之美，共关注共享单车的卫生情况。十三届呢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最近揭晓了。十个优秀项目从这6726项建议中脱颖而出，一群乐于创新的小主人翁，为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大问题给出了新解。 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三名高一学生黄静和、陶静泉和刘昭赫一直关注着这个北京老城文化保护啊。三个小伙伴采访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兔爷儿的代表性传承人双燕。哎，就说呀，我们住在这个老城区，从小到大家附近的变化特别大，交通便利了、 嗯、 现代化建筑多了，老北京的气息呀、啊、却渐渐少了。 对， 所以我们都很想留住这个老城记忆呀、啊、他们就建议这个文旅部门呢开发一款名为掌上老北京的 APP， 让老北京人啊把故事讲出来，让老手艺人把记忆给秀出来。 嗯， 在这个掌上老北京 APP 中呢，老手艺人可以通过视频等形式来介绍传统手艺，开设公开课，讲述传承故事。同时呢，使用这个 3D 建模、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北京老城文化实物实景进行留存展示和宣传。通过老故事、老物件还有老民居啊三个焦点，从人事物三个层面构建老北京的文化地图。这个三个小伙伴啊已经开始为建议落地付诸实际行动了，他们打算利用这个学校资源学习相关的技术，吸引有编程基础的同学搭建一个老城文化创新社团。哎，这个孩子们就说啊，我们想先以这个非遗传承人双燕的故事为案例来做一款 APP。 嗯， 还是很有想法的哈。 对， 最近几年呢北京中轴线申遗啊成了全北京人的家事儿。这个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5年级的学生田佳一和周端萌关注的呢正是中轴线所有文化遗产点的整体保护。他们说，我们的家和学校都位于中轴线一带，每天都能看见很多历史建筑被保护修缮，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中轴线申遗贡献一份力量。 嗯， 所以今年夏天开始啊，两个小伙伴就一起探访中轴线上14处遗产点，用脚步丈量全长约7.8公里的中轴线。孩子们说，在探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中轴线上的每一处景点啊都各具特色，想要全部游览一遍却不太那么容易。 对， 这个景点周边的这个公交站啊地铁站距离较远，换成不同线路啊要花很长的时间。 嗯， 说到中轴线，我们好像之前也在节目里提过哈，这个距离确实挺长的啊，南面好像一直到这个永定门那边， 其实啊 北边到钟鼓楼好像是。 最早啊咱们中轴线的这个距离呢就是从鼓楼到永定门，这是7.8公里。当年梁思成先生还说呢，这8公里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啊，也就是说在古代城市建设当中这8公里的辉煌真是举世罕见。 没错， 7.8公里啊。但是后来呢我们的中轴线在延长，当年在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到亚运村这一带了，而且到了北三环这一带，先到北三环这一带，然后后来呢咱们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咱们这个冬奥会的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一直延到了奥林匹克公园这儿。 嗯， 这也是中轴线上啊， 延长线。 对，我们南面呢现在也在往南延，还有个中轴线南延工程。 嗯， 所以说呢这个中轴线呢已经不是原来的7.8公里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把14处遗产点来进行这个申遗的这么一个进行过程当中。 嗯，没错，这中轴线上有很多这个知名的景点哈。 对， 所以呢这个小朋友要想设计这个必须他也用课余的时间去走遍中轴线上所有的景点周边的这个公交站啊地铁呀，体验这个北京已有的3条城市观光线。哎，专门设计了这个调查问卷。在进一步的调研过程中呢他们又有了新发现，就说呀已有的这个城市观光线啊并没有包揽中轴线上的所有景点，很多游客对中轴线了解不足，那一些景点和站点周边的指路牌也不够明确，这就让他们萌生了设计一条中轴线整体观光线的想法。 对， 哎，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两人在这个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啊，最终形成了一份包含线路、站点、车型、宣传、票务多方面的建议。这两个小伙伴这样描述自己设计当中的这个中轴线观光游览专线的，说这个这条游览线啊，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串起了天坛、故宫等14处文化遗产点，每个站点啊都具有这个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站牌，让大家在游览当中整体感受中轴线的魅力。所以我们也建议采用新能源车，节能的同时缓解景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啊。 你看啊，我们这些同学们这个想法都特别好啊。咱们首先一开始于飞就介绍了咱们第13届北京市中小学这个科学建议奖，咱并不是说让孩子们你们先把它给它拿出来啊，这个自己能做出来，但是有些孩子真的因为怎么说呢，他的思想不受限制，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固化，他真的是敢想，做不做到我们再看咱们成年人的这个实现能力。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咱们今天咱们刚才于飞介绍的关于中轴线的，关于咱们老北京文化的，其实你说老北京文化我们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也有很多人在不断的提。其实我记得很早以前咱们说，咱们今天不也提到了吗，咱们国家级这个非遗项目兔儿爷啊，这个等等的，我记得以前我采访的什么泥人张、面人张啊， 这都是非遗， 对，葡萄肠啊等等的，还有旗袍啊，团仪器，还有咱们燕京八绝啊，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值得继承下来。但是由于现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它不像以前那种学徒制啊，他想这个习得这种非遗传承之后呢，他可能在这个生活上啊没有什么问题。而现在呢，由于这个啊咱们考试啊、就业呀、工作生活等等的压力，很多年轻人很难去守住这个寂寞，去习得我们非遗的这些技术，以及像燕京八绝这样的技术活。 而且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辛苦很寂寞的一个事情， 那真是要下大功夫。当时我看这个当时那个面人的时候，你真的无法想象，就是小小的这么一个玻璃罐里他怎么做到的，包括咱们内画壶啊等等的，这咱们漆器这一系列的东西是需要下大功夫，这个苦首先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 真是。然后另外呢，可能也会考虑，哎，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回报啊，我是不是要做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呀，这个时候可能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手艺呢，咱不能说面临失传吧，反正收徒有点难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家长也对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这种非遗的技艺啊特别感兴趣，也很多非遗都走进了学校。真希望啊，真希望这些老北京的文化带着我们那种记忆的味道，还能在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个孩子们身上慢慢慢慢的给它展现出来啊， 继续能够传承下去哈。一起来看看大家留言吧。说说这个大家通勤时间都是多久啊。孙东林说这个又有多条地铁开通了，方便了百姓出行，为北京的这个飞速发展地铁点赞。但是呢，方便出行的时候还要注重一下安全和环境卫生，地铁工作人员呢要有很好的责任心和服务到位。要说现在地铁我觉得真的很好，我那天坐地铁发现地铁站里面多了很多这个便利店。 对， 就是真的很贴心的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已经出现在这个地铁的这个方方面面了，包括现在刚才说到那个郑亮老师介绍那19号线，连这个座位的位置也在变化哈，都是让大家坐起来更舒适。 对，其实你看咱们前两天这个地铁站的这个食杂店，就是便利店，我当时他开的第一天的时候，我正好坐地铁，我看那个很多工作人员还招呼呢啊，说来来来来，看看这里面有这个都有什么什么东西，买不买没关系啊。提醒大家啊，这个便利店呢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方便，但是坐地铁的时候不许吃东西， 尤其吃这个垃圾啊，是不能随便扔到这个地铁站里面也。 按规定啊，坐地铁的时候就不让吃啊，千万别吃。 咱可以在站外吃哈，然后吃完之后把这垃圾扔到这个垃圾箱里之后，咱再乘坐地铁。 而且呢，如果你出地铁的时候，哎，从地铁到工作单位这一段，哎，如果你说这个买点吃的喝的啊，抓紧时间早上多睡这么一会儿，其实可能真的还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之处啊。 是啊，7877说这，哎呀，我这个家 离单位近，原来骑自行车，现在孩子都上学了，上班了，也不用赶时间了，干脆就走着上班，20多分钟吧，走着这个距离就刚刚好啊，全当锻炼身体了。 嗯，有人问这个郑磊和于浩都是东北小伙子吧？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分清我们两个的长相啊？已经很多人把我们认错了。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这个于浩老师哈、啊？就是因为他没有视频，可能是，反正是这个形状上， 我再胖点儿。哎，就是他了， 就差不多了，是吧？ 他再瘦点，哎，他就是我了。 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来，咱看看啊，其实你像今年啊，咱们这个已经疫情常态化快2年的时间了。 嗯， 有一些呢工作岗位在这个疫情当中是消失了的，确实给大家工作造成影响。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家办公或者说有大家在想，我们能不能再获得一技之长，就现在我有时间呀， 那多一份职业。 对，而且呢、在面临如果新的一些意外一些可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就是我的工作能力啊，我是不是有其他的技艺。所以说现在很多啊，就是年轻人们职场人们在充电学习新技能的欲望特别的强。现在就有好多啊针对大家这种心态和需求的东西出现了。你比如说学习技能马上变现，未来岗位缺口数百万，拿下证书就有了金饭碗，等等等等啊。 哎呦， 这些看起来很新潮的技能培训啊，而且呢这个广告语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一旦你真的进去了，交了钱了，学了，你才发现想变现没那么容易，而且你花了很多钱啊，比如大几千块钱，这很常见的啊，拿到那些所谓的技能证书很可能也没什么用。就有媒体记者随机添加了啊几个可以自称可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机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在合伙了， 是培训父母的吗？ 其实有两种 啊， 一种呢是培育父母的 啊， 这个父母想，哎，我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是不是能对我的孩子教育，我就会更加科学啊，对孩子教育成长更好。还有的人呢是想习得这样一身技艺，拿到这一个证书来开设其他的培训班，给家长们提供服务 啊。 于是这个就特别火了。然后看吧。发现培训内容呢差不多，有的机构呢提供线下课，但基本上呢还是线上啊，就视频课，你交完钱你就看视频就好了，跟看碟差不多。课程收费就不一样了，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有的那种视频大课可能它针对的人特别多，卖出好多份儿，还可能便宜一点，你要线下课这可能就贵一点啊。有一家声称是免费听课，哎，这也挺不错啊，在培训流程上搞得特别复杂，你扫码关注公众号，加这个课程顾问的微信，还必须进行这个实名验证，然后才能进入这么个听课群。但是呢这个程序也挺简单的，实名验证啊，就是你要绑定银行卡，倒是很简单，但是一和银行卡绑定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有那么一丝丝打鼓。 这得三思而后绑定了 啊！记者将之前广告这个免费听课你说的呀，截屏给这课程顾问了，说你为什么还要绑定什么银行卡呀？前面你说免费的呀。这时候课程顾问这解读就变了啊，我可不是那么说的，我说的免费就是前两次的热身课，那两堂课免费啊，比如说这个本店特价牛肉，1元一盘，括号小斜杠加上一个桌字，你没看见，每桌只能点一盘， 把那重要的信息都放到那个小字儿里了。 哎，对，说你要是觉得这两堂课免费的挺好啊， 嗯， 你可以继续参加，后边就需要付费了。而且呢我不支持你个人报考，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嘛，所谓的， 哎， 你通过我们培训机构统一报名，也就是说你不交钱不在我这报名你就根本考不了。哎呀，没有加入这个听课群之前呢，这课程顾问也不说这个费用啊、拿证等等的问题。结果呢，这入群之后，哎，再告诉他，说呢，后面的课呀，我可以给你最低价，1780啊，1780，这个我们可以把证书拿回家，这是我们的团购价，给你的最优惠价格了。这些课程呢其实也都是之前录好的这种视频课，并不是量体裁衣针对你个人的情况给你好好讲课，不是这种，就是现成的，这就相当于这盘菜连热都没热就端给你了。记者呢听了两节培训课，这老师啊根本没说几句干货，就是介绍，哎，你未来正式上课的时候呢，你从我这学完了，你能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家庭教育作用等等等等。大部分时间老师都在推销这课程，什么原价7988，直播间立减3000，就跟那直播带货差不多啊，再给你什么团购报名双重优惠，只需多少多少多少。看这个报名不多啊，那就开始了，说你前500个报名，我可以享受什么3988史上最低优惠价 等等等等，就是各种销售套路和话术。 嗯， 这些培训机构发的证呢也什么样都有，五花八门啊。同样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在不同的机构课程顾问里啊，这证书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发证单位你仔细看，什么某社团呐、某协会啊，上面都写着家庭教育指导师。 嗯， 所以说就是你拿这个证书啊，不意味着能得到认可。你比如说有幼儿园的园长就告诉记者说，你除了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像什么教师证，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其他机构给出的证书。 嗯， 任何一张正规的证书都不会免考的，也不可能承诺什么100%通过呀。所以说如果没人看好的话，你花了大几千块钱拿那个证也就是一张废纸， 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所以说呢，也咱们这个教育行业从事多年的这个专家告诉大家啊，谨慎对待，这只不过是啊，这个商人想从中获利，你千万不要被割韭菜。 嗯，对，看到那什么学习技能啊，有什么马上变现啊这样的字眼的时候，需要您交很多的这个学习费的时候，咱得好好掂量掂量哈，到底这证书是不是值那么金贵的一个东西。 对，这种烂大街的证书啊，说良心话挺多的。嗯，有的时候呢就是找准了大家这种心理需求，加上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托特别多。 哎， 我们曾经以前啊，因为很有些朋友知道我曾经做过法律节目啊， 嗯， 有的时候于飞，我把你拉进一个群里，这群里啊，比如说有几十人，除了你之外都是托， 嗯， 全是我的工作人员， 哎， 对，然后呢 就骗我一个， 哎，当然他们同时有好多群了， 嗯， 你们每名顾客是不会见面的， 嗯， 我们会跟你们分在不同的群里，嗯，我们全针对着所有人，都是针对着你们个人，大家各种的话术分工、角色分工好了之后，一起来忽悠你， 所以都是有剧本的个事儿哈，大家一定要这个三思，冷静冷静，千万不要被忽悠了， 太容易上当受。哎，一说有剧本，想起了前两天大家看没看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啊？咱们这个著名的反诈警官陈警官还说呢。 哎 啊，这个诈骗分子很重视剧本， 嗯， 但是呢，我们的影视行业好像不是很重视。 您看的是那个脱口秀那个节目是吧？ 对 对 对， 陈警官也上了脱口秀哈，没错。今天和大家来互动话题啊，您每天的这个通勤时间是多久？大家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先来歇一会儿，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再回来。 嗯， 打开幸福门，打开幸福门。向那世界敞开了门，朝阳门，正阳门，和谐康宁的安定门。 红红的中国，红红的门， 幸福的日子迎进了门，幸福门，建国门， 中华民族迈向了复兴门。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带来的大城小事。刚才 您是 于飞提醒我，我就不说了。 您是郑磊， 防止您别扭。 大家好，我是于飞。 哎，咱们刚才啊，跟很多朋友咱们说啊，今天聊一聊大家这个通勤的时间，看看啊，这个刺梅花驼啊，说通勤时间不好说呀，公里数更准确也可以，大家可以说说公里数多远啊？ 没错，因为时间不同，可能这个同样的公里数几点走，就是用时肯定是不一样了哈。 但是同样的公里数，你的交通方式不一样，可能也不一样。 也是， 哎，可以聊一聊啊。 这昵称没法起来说，我自己通勤啊，坐车三站地，如果呢开车送媳妇上班，16公里的路要50分钟，从石景山西部到西五环外边。 这个咱们这个用户0800说啊，我们这代人呢，当初安排工作呀，都是就近安排。80年代后期开始呢，工作可以自己找，地点也就不受限制了。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啊，他这个工作呢，并不是说一份工作、两份工作做一辈子。 没错， 他跳槽的比较频繁。 哎，尤其是现在是90后啊、00后呀，就是不满足于一份工作干到退休。 对，他这个一换工作呀，很有可能离自己住这地儿啊，一下就不像原来那么近了。 哎， 而且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刚毕业啊，刚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收入薪资也是有限的，你要真在单位附近租房，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房租价格呢也是难以承受的，可能就得跟小伙伴们合租啊，或者是住的比较远一点啊，在这个单位附近住咱实现不了，咱们就牺牲距离啊，牺牲时间啊，来把这份工作给他好好做下来，这就没办法了，这个交通时长自然会高一些啊。 确实哈，就是所以以前也有一个就是辩论吧，就说是应该住的离单位近一点，还是应该这个房价高一点，还是要住得远一点舒服一点，然后可能通勤的时间长，每个人可能抉择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这也是根据你所处的这个状态和情况有关。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单身一个人啊，或者只是啊这个跟男女朋友，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啊我可以住小一点 啊， 我可以住的这你选择性就非常非常多，甚至是我节衣缩食住的近一点啊，多睡会儿觉都可以。但是随着结婚生子，老人年龄大了，孩子上学了，有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就不由得你来做决定了，可能就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你这个通勤时间和居住地点。这 时候咱就得根据需求来决定咱住哪儿哈。 对啊，你 看看其他的事儿啊。刚才郑磊老师讲了一个这个孩子的事情哈，再来说一个小朋友的事情。这个 一个小朋友心脏病突发，哎呦，这家长在检查站外，这车子熄火，被迫向检查站求助。通州公安分局白庙检查站的民警是驾驶着警车20多分钟就把这孩子送到了儿研所。就在这个12月26号晚上7:50的时候，这寒潮中的北京啊是冷风肆虐，这两天不仅冷，而且风还特别大。这个白庙检查站副站长潘浩正在那儿执勤呢，看到有一名男子啊是满脸焦急的向他跑过来。男子说：“警察同志，哎，我儿子突然这个心脏跳得快，在这边啊瞧不了，我得带他去医院。但是呢，我的车打不着火了。”这个潘浩呢，一边跑向男子的车，一边去询问啊，就得知这个小孩啊，这小男孩患的是室性心率过速和病毒性心肌炎。 嗯， 一心脏病真的是跟生命赛跑的一个疾病啊。 对， 这以前这个被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抢救过3次，现在呢，这心脏病复发急需治疗。潘浩呢很清楚这时间对心脏病患者是意味着什么， 嗯， 所以来不及多想，他立即发动警车，让家长是抱着孩子赶紧上车。途中呢，潘浩向公安这个通州公安分局指挥处报告情况之后呢，打开警灯，拉起警报，飞速赶往医院，一边狂奔啊，潘浩还一边就是安抚着小男孩说：“没事啊，没事，咱们一会儿就到了啊。”这将近30公里的路程，20多分钟就已经到了。这小男孩的妈妈张女士不停地表达着感谢：“太谢谢您了，哎呦，谢谢您嘞！”这个直到这孩子开始治疗，病情逐渐稳定之后，民警才从医院离开。那27号的时候，潘浩拨打了这个男孩父亲的电话，询问一下男孩的情况。这因为啊抢救及时，这父亲也说小男孩经过诊疗之后，现在身体已经好转了。 嗯， 哎， 其实啊，我们以前在很多新闻当中都看到了我们这个交警同志啊，为了我们这个很多急于受到帮助的这种朋友啊，伸出援手。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无论是病人还是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这个面对比较拥堵的交通或者是交通工具的受限， 嗯， 如果没人帮忙的话，真的就是我觉得人属于崩溃状态啊。但 是 你现在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30公里，就是20分钟到，就是要如果自己开车是肯定做不到的。 对，他这个你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路线的朋友知道，这白庙收费站检查站啊，就是在咱们燕郊和咱们这个通州啊通州东部接壤的这么一个接着这么一个地儿。 嗯， 然后从这儿呢一直到咱们儿研所，儿研所就在咱们台北面啊，咱们在日坛路这边， 是的， 这么一个距离。如果这个路上再有点堵车呀等等的一些交通方面，这种通勤方面，比如在国贸这一带， 嗯 啊，四惠到大望路这一带，你再赶上堵车，真的很难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呢我们也经常看到，包括我们电台也会配合着警方，把一些从外地接诊过来的病人，需要这个时间赛跑的那种病人及时送达医院。就是关键时刻，真的我们这个交警部门给我们开出的这个生命通道啊，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也提个醒啊，有的时候啊，他不一定像赶上今天咱们这个潘站长他们赶上这事儿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着急的这些车辆啊，是大家堵在路上都闹心， 对， 但能让一下就让一下。 是，而且现在做得很好，好多时候看到这个120，可能999喊这个抱着这个警灯过去的时候，很多司机都会主动给让行。 对， 甚至之前的新闻里面，在高速上大家让出了一个一致的8字形，哎，给这个生命让出通道啊。 对。啊，刚才那个哈密瓜说啊，说经常听广播啊，所以说猜我上多少档节目得是8-9不离10，不是蒙的，非常非常感谢啊。 看来哈密瓜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 不是，咱们电台的忠实粉丝，经常听他就顺个8-9不离10、啊。 哎，而且您还把这个就交通台的各个其他台的做的节目全都算到里面了。 嗯， 非常准啊。 哎，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真是我们非常忠诚的广播听众，老广播人了啊。有的时候呢跟大家，因为现在这种方式越来越方便了，就是可以沟通啊，可以交流，不像以前可能单向输出的多一些，而现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感觉特别特别亲切，就觉得自己不再仅仅是对着话筒，仿佛面前呢就是各位听众，就是坐在我面前一样，给我的感受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或者说干脆就是你希望的那种感受，陪着您聊聊天啊。 嗯，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明年的时候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大城小事的节目组哈。 嗯啊，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上午10:20到12:00之前啊，我们这个是上午版的大城小事，主要是我和于飞啊，下午时间段不变，还是李凯、美哲在这儿陪。 着大家。 嗯， 刚才咱们说了关于这个警察啊，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还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我们碰到公务车辆， 哎， 比如这个120啊、122啊， 嗯， 还是这个那个消防啊， 嗯、 这个医疗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呢能让，哎，就给大家让一下，千万啊别争那一时之快。知道您堵车也闹心，但是关键时刻这条道就是代表了一条生命啊， 没错。 好你个泼猴啊！今天这个十渡来了一群真的泼猴啊！ 泼猴， 泼猴啊！ 《西游记》里的泼猴真来了！ 你这泼猴，这个昨天清早，在咱们房山区十渡镇六渡村经营饭店的刘红霞，发现这店门口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大大小小50只猕猴。我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猕猴这种动物，这种猴子啊，特别凶猛，可厉害了。 嗯， 真的啊，很厉害。这刘红霞就发愁啊，说看这些猴。啊，他们有的在山坡上晒太阳，有的呢就直接上房了啊，有的呢还偷吃玉米。 嗯， 这是你知道，其实猴子的攻击性很强很强的， 非常强、 啊，他也不敢上前去轰啊。 嗯， 但是你说我那玉米吧，也是一年辛辛苦苦种的，还有这个房子。万一让这些猴给弄坏了，你说我找谁去啊？ 是这个看到猴子确实挺可爱的啊，但是你说把自家的玉米地给踩一下，这确实挺糟心的。 对、 啊， 然后呢，哎呀，这个已经在房山十渡区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20多年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就说了， 嗯， 六渡村啊出现的猴是什么猴呢？是猕猴啊，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 嗯， 猕猴呢在这附近呢是一直都有，冬天呀、啊。 哦， 因为这山上的食物比较少，猴子下山扰民的事情就多了，因为在山上吃不饱嘛。近年来呢，我们也针对这方面做了不少的专题宣传，大家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呢明显是增强了。李李介绍说，市民呢如果遇到这个猕猴，第一你要注意什么呢？不要随意的喂食， 嗯 啊，不要去招惹挑逗这个猴子啊，这首先保持距离。第二呢，哎，就第二要注意和猴子保持距离，避免被猴子咬伤。因为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啊，真的不像咱们家养的宠物那样，有的时候呢你一下野性大发啊、对你进行攻击，它可能身上再带一些这个病菌啊、狂犬病啊等等的，可能都会给我们造成后续非常大的影响。经过多年的观察呢，咱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队员们呢已经基本摸清了这群猕猴的活动轨迹。沿着拒马河，冬天呢基本上是在8度以下、5度以上的这么一个范围活动，咱们十度地区嘛、 嗯、 夏天的活动范围呢就会扩大了。那这些猴到底从哪儿来啊？房山区园林绿化局野保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十度附近呢有人工培育的这种猕猴，那人工繁育的猕猴数量比较多，活动范围呢也比较广，有可能给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如果啊给老乡们造成了财产损失，可以找这个猕猴人工繁育场所的负责人来协商解决。刚开始咱就说了，这个咱们这个六渡村的经营饭店刘红霞，这个玉米啊，他们这被这猴偷吃啊。那如果这野生猕猴吃了老乡家的玉米，踩坏了老乡家的房子怎么办呢？咱们记者查了一下，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补偿办法规定，野猪、豹猫、黄鼬等列入补偿范围的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了，这个补偿费用呢由区县财政来负担。 嗯， 发生较大范围的野生动物损害，造成较大数额财产损失的，市级财政对相关的区县给予适当的补助。但是刚才听见了吧，野猪、豹猫、黄鼬等等，这个猕猴啊 没在里面， 哎，它没纳入这个补偿范围、 嗯、那怎么办啊？ 所以说有关部门正在结合实际抓紧研究扩大名录涵盖范围。 哎， 在这里提醒一下，这事儿确实一个比较矛盾和麻烦的问题。 嗯， 首先呢咱别轻易去接近，防止受伤。二，猕猴是我们国家的2级的保护动物， 咱也不能伤害人家， 不能去伤害。 对， 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相关的条例规定啊、 嗯、 包括一些补偿范围等等等等，都是在既往已经发生的事情上的时候呢 去制定 来制定 规定、哦、 它一定是滞后的。 嗯， 新情况出现之后啊才有可能去完善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个滞后啊前后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模糊地带是难免的。 嗯， 其实你看一说到这个猴子下山啊，不知道小时候大家看没看动画片，就有一个过猴山。 是，我听过什么猴子掰什么那个扔一个什么 猴子上下山是不是扔拿什么东西？ 那是熊瞎子 哦， 狗熊掰苞米， 对， 掰苞米。 但也有个小猴子下山那个小童话故事。 我当时看的是过猴山啊，一大爷弄一摞草帽，还带着一葫芦酒过这猴山，结果这猴给他捣乱。 嗯， 然后呢，这个猴啊爱模仿他的动作 啊，扔那个草帽。 对他假喝酒，结果这猴就喝多了啊。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这动画片。 反正感觉这么条新闻说下来，感觉石渡那块可能生态环境不错哈。但是大家反正尤其住到那儿的居民朋友们，就是千万咱别说逗逗这个猴子吧，啊，拿什么东西去逗逗它，看看它吃不吃啊什么的，反过来可能会被误伤到啊，这个一定要引起注意。 对，还有啊，其实你看提到了这个猕猴这个下山，我们说石渡的这个环境，其实石渡地区确实环境挺不错的啊。 是啊，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业余自行车比赛，也经常在石渡这儿选，因为它这个山路啊，这个坡的这种爬坡的高度啊特别合适。其实前两天大家很关注，就是那几只大宝 啊， 来咱北京那几只大宝。就是很典型的，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改善之后， 这些 更多的 野生 动物 都愿意来这儿栖息了。 对，包括这两年咱北京的野生动物，这个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啊，和国家野生动物名录啊，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以前没有发现的这些相关的植物动物物种啊。 嗯， 这也是我们大家对于这种环境保护，对于整个的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共同做出的贡献。 没错， 如果说咱们都是像啊，就是不管不顾啊，破坏为主，那这些 这样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可能也不会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哈。 对，所以说现在确确实实啊，我们可能这现在这些猕猴呢，给老乡造成了一些损失和困扰。 嗯，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关的部门啊，属地的相关部门呢，能及时的啊，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不有这个猕猴的人工繁育场所的这种机构嘛？ 嗯，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送到这个相应的机构去啊。 哎、对，包括你看，他是因为一开始介绍了。说是冬天， 嗯， 山上这个食物的问题而下来了， 哎， 是不是？其实 没有吃的了，其实跟人类是一样的，得长食儿。 在我这地盘范围内， 嗯， 但凡不是因为特殊情况，轻易不下山 啊， 因为你会发现动物更不愿意接近你， 嗯， 你想想。我觉得野生动物更不愿意接近人类， 嗯， 而不仅像我们想的啊，给我造成困扰。其实如果是但凡它还有自己的这种栖息的环境，各方面保持的比较好的话，它不太会轻易到你身边来的。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解决它们现在食物问题呀、栖息地的各种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呀，可能它自然而然也就不会下山来给你捣乱了。 是，不管他是因为啥吧，是找食儿啊，还是想下来溜达溜达，咱就跟人家和谐共存，就和谐相处哈。然后呢，尽快相关部门能够把他们看看，是怎么送到什么相应的地点呀？也避免一些互相之间的伤害吧。 对，包括你看，我们对于造成影响的一些老乡啊。你像我们在这个去年这个洪灾啊，包括大风啊，这个寒潮啊，我们有很多这个保险的产品来解决大家的问题。虽然现在啊这事儿出了咱们才知道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个第三方力量啊，这保险呢可能会在某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现有的制度进行一定的补足啊。这种补足呢它并不一定保险费很贵的，是你要交几千几万块，并不是的，它是一种普惠型的，其实很少的一个资金啊，是就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这些意外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啊，能让我们真正受到损失的这个老乡们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毕竟一年到头种那玉米挺辛苦不容易啊。 嗯，没错。最后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吧。最近可能关于这个车的一些新闻也非常多哈。咱们说一个市民，这个赵女士最近呢也是喜提这个新车，花了40多万块钱刚买了一辆宝马 X3。 嗯， 但是呢买新车其实挺开心的哈，就发现呀行驶过程当中这车有异响，这一查。按理说新车嘛，怎么可能上来就有异响呢？哈， 对啊， 一查竟是传动轴出了故障。 嗯， 这 4S 店呢就提出说，我们可以给您更换这个传动轴，但是呢，赵女士无法接受，说这车是丈夫送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你说现在却为了维权，我这生了一肚子气。 嗯， 这11月19号，赵女士和丈夫就去一家宝马 4S 店，满心欢喜的提回了一辆新款宝马 X3，没想到呀，提车的第二天。 赵女士就发现这个车在行驶过程当中总伴随着异响，这每次启动的时候车速一到五六十公里，这异响就随之而来，像那种吹哨的声音一样。这赵女士也确实挺疑惑的哈，她就把这车开到了 4S 店去检修，工作人员试了一下车，但是呢没查出原因，他们呢就让这赵女士拿回去再开开哈。结果呢没几天行驶途中啊，那个屏幕突然弹出了传动系统故障的警报，这赵女士再次就把这车开到了 4S 店啊，几经检测车辆异响啊是由于传动轴故障导致的，工作人员说呢只要更换了传动轴就能解决问题。这传动轴大家可能就开过车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汽车的重要零部件哈。那新车我刚花了这个大几十万买来的这个大件儿哈，这让人怎么接受呢？而且这车刚提回来就出现异响，这就说明这个可能你们给我的新车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啊？ 对， 这赵女士十分气愤啊，就希望这 4S 店能给她换一辆这个新车，或者是干脆您能不能给我退车。但是这个要求就遭到了拒绝。半个月内呢，赵女士多次找到这个 4S 店却协商无果，他就说呀，我只希望这个 4S 店能有人出面来积极解决一下问题，不要让我的这个纪念礼物留下遗憾啊。可能对女士来讲的话，这纪念日礼物还是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的，非常有意义的哈。这个记者跟随这个赵女士就来到了这个宝马 4S 店了解一下情况，一名这个售后人员就说，赵女士的车呀出现异响，可能是由于传动轴上的某一个零件存在这个孔隙，车辆行驶中啊有风穿过孔隙，就产生了这个他说的哨声 啊， 然后但具体原因呢还需要经过这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确认啊。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赵女士这辆车的问题啊不属于退换的范围。在记者的调解之下，双方是终于协商一致啊， 4S 店承诺将积极推进这个赵女士车辆详细检查和维修工作，力求短时间内让赵女士用上车。在这个车辆流电详细检查期间呢，这家店呢将提供代补车服务以及后续车辆的延保服务等等。对此呢，这相关律师哈也提醒这个消费者，尤其现在年关将至哈，大家可能会给家里面添置一些大件儿。 对， 这个消费者购买，比如说新车买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重大故障哈，要看是否属于这个七天退换货的情形，或者按照汽车的三包规定，由汽车企业承担责任。那在这个新版的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换责任规定当中呢，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将于这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啊。这一规定呢，是在现行的这个规定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对消费经营者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三包责任要求。 其实你说啊，花这么多钱啊，买了一辆 有异响的车， 大牌子的啊， 是 啊，这大牌子的车一旦出新车到家就出问题，这个肯定心里这个气儿是不顺的， 是挺闹心个事儿。 对，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小数，一个是钱比较多，二呢车比较新，再然后呢一开始不还是说了吗，什么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维权的时候呢有容易出现问题啊，像我们以前关注的一些像奔驰啊等等啊，一些这样的个别新闻，包括什么这今年也比较大家可能很关注上半年特斯拉等等的啊，这并不是说对于品牌我对品牌有什么什么想法啊，而是呢可能在出现问题之后，这个品牌的公关啊和售后服务 能 不能 跟得上啊， 能不能让这个消费者满意。你会发现呀，有的时候在我们老讲这个合法合理维权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愤怒和这个矛盾是因为出现问题之后双方的沟通以及啊企业公关这一块做的不是很妥当而造成的后续的矛盾冲突的升级。如果一开始好说好商量啊，或者什么事儿呢能解决让消费者满意的话，也就不一定会出现后续的比较啊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是在这赵女士这件事儿，反正最后结果还是不错的哈，双方就是协商一致了嘛，最后这个 4S 店也出了一些这个解决方案，但反正临近过年了，大家在买这个大件的时候吧，是不是反正也可以在这个验货的过程当中多留个心眼儿。 对， 哎，拿回去的这个就像咱拆快递似的，咱先拆开确认好再签收一样的道理啊。 这不好说啊。 哎呦， 其实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通勤时间啊，咱们有些朋友说啊，这个这位是叫李，是 他这个名字被盖掉了，怎么看不到啊？ 嗯、 拼音 啊，拼音、 啊、 是 说我们现在啊退休了，不存在通勤的问题。但是出去旅游，我特别关心交通啊。 嗯， 现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特别方便。过去呢，我们去王府井用一个半小时，现在八号线贯通的话呢，只用35分钟，节省了近一个小时呢，特别开心。 哎，是啊， 不妨去看看。刚才于夫给大家介绍了嘛，咱八号线王府井这一站， 嗯 啊，里面很多那种布置和装饰是特别特别有特点 的，有很多好看的壁画哈，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一下。嗯、 那问问于飞，咱们今天既然说这通勤时间，你能接受的通勤时间是多长时间啊？ 我能接受，我觉得跟刚才那位朋友差不多，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啊，都可以。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吧，路上的时间长长也可以看一看风景，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地铁上的人呀，或者公交车上的人呀，也是别样的风趣吧，我觉得也有一些故事。 啊，这个你这个宽容度还是很高的。 嗯，因为我觉得咱们还好了，咱们的工作至少还不用像这个一定规定时间内，因为我们是错峰上班嘛， 嗯、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这个在早高峰晚高峰挤这个高峰时段的朋友们要强一点。但是如果要挤高峰，朋友们肯定不会接受像我这种想法的。 其实啊，我们现在你看到大家这个在地铁啊、公交上啊，真是很礼让。 哎， 经常看到一些有需求的年纪大的朋友啊，身体不方便的朋友啊，带着孩子的朋友啊，会有很多朋友去让座啊等等的，这个经常看到啊。 是， 但是呢，在没有这些需求帮助的，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出现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座。 嗯， 因为他挺累的嘛，有时候如果你路途比较远，尤其以前在我说这个四惠和四惠东还没有贯通的时候，每次换乘的时候呢，都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有一次。就是在四惠换乘，我记得，当时始发站啊，不是四惠东，就是四惠。然后呢，就是大家排着队嘛，等着一辆空车啊，始发列车进站。进站之后呢，人比较多，你发现这条线上呢，有很多啊，在国贸啊、建国门呐、啊、西单呐、啊、这沿线上上班的一些白领啊。然后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人一多一涌， 嗯， 我前面站着一位女士，啊，这一位女士当时就摔倒了。 嗯，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 您上去扶了吧，对， 因为后面人在往上涌、哦、我根本控制不住，后面人太多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踩踏了 就很危险， 就是很危险。他因为他摔倒正在这个车门和这个站台缝隙这段上面。 嗯， 我真的特别特别担心，但是我想去扶的时候就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怕我一哈腰也倒掉，也被挤倒嘛。但是就看到这位女士特别冷静，在关键时刻用非常快的动作 站了起来， 就爬了过去。 哦， 非常快啊， 这也是很机智的一个急救的一个动作。 对，但是起来之后啊，因为可能天天坐地铁，也可能怕别人都关注她，显得比较尴尬，迅速的拍打身上看没有什么伤啊。然后当时那个我也不太好意思，就比较感觉有点尴尬嘛，不太好意思问有没有事啊，怎么怎么样，因为人也比较多。 嗯， 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在我们这种交通环境，就是交通的那种现场下，如果比较拥挤的时候呢，大家一定相对谦让一些。 是的，是的。 就像刚才这个事情，一旦出现意外。就是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发生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 嗯， 如果我被往前涌的话，我 就很危险哈。 我不仅扶不起他，很有可能我也摔倒了。 对，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后续的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踩踏呀、等等的情况啊。 嗯，所以不管是乘坐地铁吧，大家还是安全至上哈。 嗯、 今天呢也确实是我们大城小事今年本年度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下一期呢就是来年再见了。 嗯。 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就不念大家的留言了。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再见，大城小事的上午版和下午版呢再跟大家一直在新的一年里聊天吧。 对， 是吧， 明天呢我们是有特殊有一个直播节目、啊、 对对对，大城小事明天的这个下午版呢就取消了。 嗯、 也是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但是给大家再做个预告啊，明年啊我们也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版的大城小事是10:20到12:00之前、 嗯、 下午版呢时间段是不变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的聊天室啊，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城发生的大事小情、 嗯、 啊，我是郑雷。 嗯，好，今天的这期大城小事就先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如果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我们明天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